爱是某夜某段对话，爱也是个电话号码，是最短促一串烟花，是眼中一粒细沙，是记忆点点的升华，是那最朴实的话，无论怎么欣赏都不够，要永远带回家。爱是这样那样印象，也是你共我遇上，是擦身一刻那声响，是你家中一扇窗，是永不倾倒一幅墙，是快要蜕变的相，留住那有雨下的冬季，见证你我成长。为未来回忆，此刻恋爱心情，因你因我仍然年轻，担得起这激情，痴心天地，你我的生命，如若爱过便应该感到高兴。为未来回忆，此刻恋爱心情，因你因我仍然撑表面的机器，永远也要摇摆。